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立华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刘明宏。 我是袁月。 好的，今天看到最新的这个陕西的被盗卖的婴儿终于找回来了。今天上午看到的最新的更新啊，是陕西的警方啊，兵分两路，一路到了山东菏泽，一路到了山西的运城，就把这个在陕西富平这一家妇幼保健院里面被医生盗卖的这个婴儿呢，就找回来了。但是呢，现在当地警方收到的报案啊，看上去数量还不止一二三三起，大家都在问，是不是已经有更多的婴儿被 冰山上的一角， 对，是不是有婴儿被卖走？而且这起事件呢，发生在这个7月16号，陕西省的这个富平县，有一位村民呢，就在当地的妇幼保健院，他的太太生孩子的过程中呢，医生就告诉这夫妻啊，说这个新生的婴儿患有先天性传染病，先天残疾，我记得有一个说法是说患有梅毒， 梅毒、 然后呢就是跟父母就说你要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先是这么问，然后又劝他们说这个孩子生出来以后对社会对家庭都是一个负担，意思你们就把这个孩子放弃了吧。那因为呢这个医生正好是这夫妇的熟人，是他这个妈妈的爸爸的这个认识的一个什么人，反正这个小地方大家谁都认识谁，大家很信任他，所以说呢就是说啊，那既然孩子生出来是有先天性缺陷的，那就交给这位医生张某、 处理、 进行处置啊。结果呢发现这个事后，这个我估计夫妻俩这一回去一琢磨，发现事有蹊跷，在隔了几天之后就去报案，就怀疑孩子被卖了。然后呢警方再去调查，果然呢就发现这个婴儿啊被这个医生以 2.16 万元卖给了一个中间人，中间人呢又把这个婴儿以3万块钱卖给了其他的人，最后这个孩子就从陕西一生出来就被倒手卖到了山西去， 倒手了三次， 对， 最后是卖到了5万多块钱。 以前其实这个拐卖婴儿案啊，在这个中国内地我们也经常听到，但顶多是说，哎，比如说可能2、3岁或者3、4岁的小朋友， 人贩子， 对，人贩子是把他用一些美食或者是用一些伎俩把他给骗过来。但是这一次非常让我们震惊的是已经从宝宝刚出生啊， 产房里面把他给拐走了。 而且以前这个拐卖犯，我们可能想的是说那些没有文化、没有水平的一些这个拐卖犯、但是现在是这个医生啊， 非常有水平 的亲手接生的医生把这个小宝宝给拐卖掉， 而且可以回想一下当时的这个情景啊，哈，这个产妇刚刚孩子生出来，这个第一下接触的恐怕妈妈自己都还没来得及抱这个孩子，医生应该先抱到这个孩子。通常是这种医生是有最神圣的这种信任关系的，对吧？替他生下来这个孩子，我相信我自己没有生过孩子的经验哈，这个 永远不会有的。 是这个，如果说有生过孩子的朋友或者说妈妈们，应该很可以理解这种心情。你在这个生孩子一个很怎么说很艰难的过程之后， 对， 你第一个碰到的人，你真的是得相信他。 是，我觉得这个不管这个朱明奇有没有机会生孩子哈，我觉得每个人都能体会到当妈妈的一个心情。 是， 因为你想当时人是处于一个最虚弱的状态， 对， 对吧？那医生在我们心中是什么概念呢？我把生命都交给他了， 没错，这医生要说什么我一定都 对，我把生命都交给了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可能骗我？而且呢我是在一家正规的这个医院，就完全没有这个心理的防范说他可能会骗我。但是呢这位妈妈最终没有想到说，哎，我竟然把这个生命都托付的人竟然把我的小孩给卖掉了。 对， 而且这个人做这件事情已经是轻车熟路了，就这件事发生以后，当地的这个人民群众纷纷去报案， 说以前也发生过， 对，就结果呢已经接到报案是55起，其中涉及到这个人的有这个人参与的到26起，就一半以上都有他的， 还有涉及到有其中有一对双胞胎， 对，双胞胎女婴，这个已经是被这个找回来了都。然后呢 警方已经开始立案，就是确定就是他干的，已经是吴起。 嗯， 就至少从这个人手里，我觉得他从2006年就开始有这件事了，最早追溯到2006年、 嗯， 那他已经干这件事干了很久了。 所以你说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啊，他的这个妇幼保健院是在富平县的薛镇村啊，在富平县这个地方，哎，富平刚好大家会发现是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祖籍地老家。这个地方呢，所有的人几乎都会在这个妇幼保健院里面生孩出生、 嗯、 而且呢这个人际关系啊也是一个很紧密的人际关系、 嗯、 互相之间大家都说都是一个熟人的网络，因此大家没有理由去怀疑这个医生。第一，我们是医患关系、 嗯、 我先天的我就会对你信任、 嗯、 第二，你又是我熟悉的人、 嗯、 我相信大家如果 学呀 对啊去医院里看病的话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哎，这个如果我这医生我是认识的话、 嗯、 那我就额外加多一份放心、 嗯、 他即使让我开一个比较贵的药啊、 嗯、 或者说给我一个诊断，我通常会比较倾向于相信他。 嗯， 在这样的关系，咱们一向倾向于认为啊，这个农村是人风是民风是淳朴的、 嗯、 这个人与人之间这个关系是善良的纯洁的、 嗯、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事情，就让人觉得说那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到底哪里还可以找到信任呢、嗯。 另外我觉得这家，因为大家想说是我们是去一家妇幼保健院、 嗯、 所以这家医院难道因为一名医生这样的犯法，那医院没有一些规章制度来管制到这些比如说有先天性缺陷的婴儿应该如何来处置吗？其实我有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报道啊，就是有这个有一些有一些专家就说其实这个富平县的妇幼保健院呢还包括所有的医院都对这些先天有疾病或者是这个先天要这个放弃救治的婴儿、 嗯、 有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这个审查查制度，对、 嗯、 所以你必须要通过很多人的签字、 嗯、 你才能把这个婴儿给放弃了、 嗯、 对，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当中其实肯定就没有遵守这些制度、 嗯、 所以医生的医院的这个责任在这儿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有这个妇幼产科专家就说了，其实呢这个从一开始你就看到明显的漏洞在什么地方呢、 嗯、 就是当这个婴儿还在这个母亲体内的时候是可以听是要听妇产科医生的，就是你是放弃啊你还是继续啊这是听他的，但一旦这个孩子脱离了母亲的身体了、 嗯、 这个孩子就应该转到儿科去，就不是妇产科的医生在处置这个小孩了、 嗯、 所以他应该是即便他生出来有残疾也好有病也好任何问题也好、 嗯、 他应该马上转到儿科去由儿科医生接手、 嗯、 即便说你要放弃或者他出什么问题也应该是儿科医生跟这个夫妇两个人去谈、 嗯、 绝对不可能是由一个妇科医生去跑去跟这两个人去谈。 嗯，那我可能觉得这里面也有这个妇幼保健院可能规模比较小他不一定有那么齐备的这个医生的这个人手、 嗯、但是你在就是你既然叫妇幼保健医院嘛，你肯定是包括了 儿童 科有儿科都有的、 嗯、 那么你在值班的时候你肯定至少有一个儿科医生妇科医生在那值班、 嗯、 而且人家说了就是在这个中国生孩子的时候你这个生产过程中至少有两个妇科医生在那里、 嗯、 是不可能有一个妇科医生的。 嗯， 那这个记者就仔细去调查了一下当天生产的这个状况过程呢，就发现这个违规地方处处都是、 嗯、 首先只有他这一个医生这个张初夏一个医生在那里、 嗯、 他呢带了3个护士在那里帮他接生、 嗯、 然后呢这3个护士呢也是碍于熟人面子，因为这个好像这个人是他张初霞的私人关系介绍来的，而且张初霞还拿了一份报告说这个人是弱阳性，就是梅毒弱阳性， 就可能是有梅毒 有风险的，然后本来是违规不应该接受生的，但是呢、 嗯、 他还是接来了，接来以后他还好心的跟这三个护士说，哎，你们还年轻你们比较有风险，我年纪大了无所谓，我来处理这个危险的这个小孩的问题，你们去照顾产妇就行了、 嗯嗯、 这样呢就成功用这个障眼法把这个小孩从大家的视线里转移出来了、 嗯、 所以当时那个三个护士说他们三个都没有仔细看清楚这小孩到底是有缺陷还是没缺陷，有残疾没残疾、 嗯嗯、 就刚一生下来就马上被张红霞抱走了， 这可见他一开始就已经计划好了，非常熟练这一套方法、 嗯、而且他用的这个感染的这个病这个词儿呢都是一个大家比较惊恐的一个， 对，一说有梅毒可能传染， 对， 这个 所有人就望而却步，就是让他一个人去经手这件事情。 嗯，那可见不是第一回干这个事儿了、 嗯、 而且包括这个整一个链条哈，大家会发现有一个完整的链条，它不仅仅是我拿到孩子以后立即在还要一个寻找的过程马上就有买家、 嗯、他说8点生的、 嗯， 九点生的，十点钟就已经抱出医院了， 嗯， 然后三点钟就已经被人贩子接走了。 嗨呀， 嗯， 这个动作真是太熟练了，这里面有一系列的这个团伙性的 顺丰的快递了。 哎哎，真是你这么一说，这个可能不是一个恰当的比喻，还真是这个顺丰的快递我都不知道。你要上午十点钟送出的话，下午三点钟能不能够到另外一个省份？ 嗯、 好，三 D 化新，我们先来讨论这个陕西富平的医生拐卖婴儿案，人贩子听说过，医生做人贩子恐怕是第一回听说。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联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刘明红， 我是圆圆。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陕西这位盗婴医生啊，以比顺丰快递的速度还要快，马上就把这个婴儿就从陕西就卖到了，他有两个目的地，主要是山西和山东省。 嗯 啊。然后呢，这个价格在中间哈、啊，也是他以两万多卖出，然后到最后的买家手里，恐怕就要到五万块钱一个孩子、 嗯嗯。 那这个就会让大家想到一个问题：买孩子的人他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 买孩子有啊，这个刑法是明确规定的，就是收买被拐卖儿童的，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 嗯， 所以他是肯定是对这个买方也要这个进行控制的。但是现在很多时候呢，就是你会发现在处理具体情况，它有一个从权。从权就是什么呢？因为你人太多了，而且人海茫茫，你很难找。他就怕你这样一说呢，那些这个买了孩子的家庭更加不敢站出来承认自己这小孩是买来的。 嗯， 所以他就一般在这个目前这个在进行这个操作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明知是被拐卖而收买的，只要你就是他来解救的时候你不阻碍， 嗯， 然后你没有限制这小孩的人身自由、虐待伤害，也没有强迫他去乞讨， 嗯， 这样这个法律明确规定情节严重的这个情况下都没有呢， 嗯， 那收买者可以就是可以酌情不追究刑事责任 啊。所以说这个其实还是一个人性化的处理。确实我们之前看到很多关于这个打击人贩子的报道，会发现对于组织贩卖人口的这个打击 很严格， 这个基本上是以贩毒来处罚的，经常有判死刑的这样的情况。但是到实际上呢，到最后买家的这一端呢，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可能你追查到买家这儿的时候，孩子已经长大了，孩子一直以来有感情了，他甚至可能都不能够离开这个他的被收养的这个父母吧，所以说这里面会有很多现实层面操作的问题，但是也会有很多人想，你这样的话是不是会某种程度上鼓励？ 对，因为你最后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说，你这些买孩子的人，你的这个最大损失就是你那几万块钱嘛。 对， 对你没有了就没有了，但是呢，你那边呢是破坏了整个一个家庭的完整， 是你可能起不到的一个打击的作用。 对， 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些买方的这个家庭来说，其实他们原本呢想要一个孩子，这个愿望是非常好的，对吧？大概可能是因为各种一些原因，然后自己生不出孩子，所以想要这样一个孩子，但是可能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家庭的幸福，然后就得破坏另外一个家庭的幸福哈。我在想说，这个中间有没有可能做一个两边都没有受到伤害的这种可能？ 这个矛盾会越来越尖锐，我 是 觉得。 就 是 中国的这个收养制度嘛。 对， 咱们这个收养制度，在一个计划生育的这个大背景下，你比如说一个这样的家庭，他可能本身有生育的困难。第二呢，如果是失独的这样的家庭的话，他可能本如果夫妻过了生育的年龄，他这个孩子又夭折了，这样的家庭他有很强的动力想去收养。那如果说收养这个渠道走不通的话，就有可能去买。 对，所以这就是我刚刚为什么想提出这样一个想法，就是你看像我们现在很多不是说有一些儿童流浪街头的儿童，然后没有人管教，然后还在这个垃圾桶里面，然后一起点火取暖而这个致命的，这样很多这样的新闻嘛。所以说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当中很多这些流浪儿童，他们其实是没有这个家庭的照顾的。那所以说是不是有一些政策可以说把这些流浪儿童跟这些期望家里有小孩的家庭能够联系起来？当然我知道这其中一定会有牵涉到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应该从根本上解决拐卖婴儿在中国内地频繁发生的一个方法。 像之前这个河南的袁厉害，他 收养 了这么多， 他就是 收养 了吗？ 他收养这么多孩子，其实那当然是最后 不幸的大火造成了这个事件的曝光、嗯、但是如果没有这场大火发生的话，大家都在说那你当地的民政部门其实什么事儿都没干， 嗯， 你都完全是靠一个袁妈妈自己在收养孩子、嗯、她承担了很多政府的职责。的确在今天要收养一个孩子，在中国目前的法律的条件下，它规定是非常非常多的，甚至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收养一个孩子，可能比你是中国人去收养孩子 还 要简单一点，虽然说可能钱花的多一些、嗯、啊，因此这个收养孩子的渠道恐怕在这样的我们这个时代会要成为一个问题。 嗯， 另外我还有这里面有一个有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你说你生了一个孩子了、 嗯、 辛辛苦苦怀胎十月， 是， 然后呢生刚生出来以后呢，医生跟你说了一句说，哎，你这孩子有病，先天有疾病、嗯、不行、嗯、你要不然就放弃吧。 我 这些父母怎么就能够很轻易说连看都不看一眼就说啊好吧那你就去放弃。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医生他跟这个父母劝说他处理这个孩子，他怎么处理呢？ 他就是说这小孩，他第一他说小孩已经死了，或者说小孩虽然没现在没死，将来以后也会死、嗯、 有这样一种情况，即使这个小孩真的是比如说有梅毒， 嗯， 但是他如果出生的时候是活着的， 嗯， 医生他建议父母放弃，如果这个父母怎么可能放弃呢？ 因为我觉得有一种 能够杀死这个孩子，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嗯、这两个家这个家庭原本呢就应该不是特别富裕的家庭， 嗯， 所以就特别希望家里是生一个健 康 的宝宝。 那当然是， 因为有太多新闻说，哎，如果生了一个这个不健康或者先天有期限的这个要花很多钱、 嗯、 很辛苦， 可能也 整个家庭都被这个小孩给这个 拖累了 、嗯、所以呢他可能会觉得说，我觉得当时这个医生啊跟他讲这番话，我帮你处理、 嗯、 我觉得可能这个家长还会有一点感恩的心态在这里面说， 对，还说他不说他处理，他每次都是托说这个医院里有个老头是专门干这件事的， 是吧？ 你要给这老头呢，就是从2006年说你要给50块钱，现在已经涨价到你要给100块钱， 因为 把这孩子拿去处置了。 因为其实这个处理到底是什么 意 思？意 思就是说 把他给 弄死了， 对呀、啊，弄死啊， 对，弄死了。 因为其实这其中有一个法律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小孩出生之后，如果他是活着的， 那你就是不杀人啊， 对，哪怕 对 啊，是啊，哪怕他是先天性有问题，但是 受法律保护， 他是一个。这个生命在这儿，如果说这个家长他我不要他了，把他扔掉，那叫弃婴罪、 嗯、 如果你把他给杀掉，那是杀人罪、 啊、 所以说这个医生提出这样的这个说法的时候，其实这一对父母是非常感激他的。 所以这个医生他是制造了一个很好的故事、 嗯、 让自己处于一个很有利的地位、嗯、到时候我把你的孩子卖了，你说不定还得谢谢我。 就是他说那个双胞胎那个双胞胎姐妹，他是当时是怎么把他从这个父母这个身边骗走呢、 嗯、 他说你这小孩生出来那个胳膊腿都折了都掉了，你别看了，他妈要看嘛，他说你别看了，看了你更难受更害怕、 哎、 他就这样骗他，然后他那个父母一听就害怕了，就不敢看了、嗯、然后他就把这两个小孩都抱走了。 嗯， 我的原因刚刚你说的这真的是一对父母怎么可能说怀胎十月然后就轻而易举的就把自己的小孩扔掉，这一点我也真的不太理解、嗯、 另外我觉得也可能跟那种就是说可能尤其是在农村，他想千辛万苦的话要除了生一个健康的孩子，可能还想生一个 男孩，哎，这个还 重要。我要是生了一个女孩或者是有病的男孩，这不就是让我前功尽弃了吗？我就不能够再生第二个男孩了吗？ 嗯， 所以他为了一个健康的男婴，怎么着也要把这些所有有病的或者是女婴都给抛弃掉了。 还真是，你说这个在农村，一个是计划生育本身已经卡在这儿了，在、 嗯、 本身再加上一个对于男孩的这个渴望， 嗯， 其实会让这一对夫妻啊，我估计在这个产房里面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情应该是非常的复杂，也是催生了很多这样的动机。你说我这个最近到这个老家乡下去看哈、啊，你知道我在乡下看到的就是小村子里面最多的广告就是办准生证的广告， 嗯， 对于这个的需求非常大，生孩子的这个需求、 嗯、现在控制嘛，就是如果你没有准生证的话、嗯、你去医院都不给你进行产检的， 没错， 就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因为你医院作为一个救死扶伤的地方，你应该不管什么人进来了、 嗯、 不管什么孕妇有没有证或者是没有证，你应该先至少给他检查给他看，你接不接生他，或者是将来以后他接生了以后你给他开一个出生证明纸、 嗯、 那是另外后话、 嗯、 你至少给他做一个产检吧，是吧？连产检都是不给做的， 哎，这个产检不给做、嗯、后果 就 有可能生出来可能还是有缺陷的、 嗯、 对不 对 生出来有缺陷，然后这个这样就会造成更多的 就衍生出了这样的这种问题。因此在我们最近听到除了这个贩卖婴儿之外，还有一个是大月份引产造成这个产妇是精神分裂的这样的新闻，其实某种程度上哈，当然它是一个犯罪行为，但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跟咱们这个计划生育的这个大的政策实行了超过30年，它会衍生出来有一些你可能当初估计不到的问题，这都是在一个一孩难求的这个前提下。 而且直到现在嘛，就是那个就是最早被拐卖发现拐卖那个来小孩，我们叫来小孩，他爸爸还在琢磨说孩子是不是真的有梅毒，还要想着等到这过一段时间平静了以后，再带着这个老婆孩子去这个西安的大医院再重新再检查一次，到底是有没有梅毒啊，有没有乙肝啊，都要看个清楚。 那这是这个我们看到非常动人的一个画面，是这个爸爸看到孩子被找回来是跪倒在这个所有的记者跟这个 民警 的这个面前，这可以想象啊，这种孩子失而复得的心情，因此他把这个孩子命名为这个来小孩，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知道他长大了以后怎么面对他同学， 别人叫他小名就小孩，小孩过来。好，三 D 化新闻，这个除了这个泛婴的链条之外哈，这次还有一个大家关注的是这个一审自己来操刀泛婴，这就让大家联想到其他的一些事情，咱们这个社会还真的有专业人士吗？专业人士为什么净干一些不专业的事情呢？休息会儿回来继续讨论。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三联化新闻，我是楚明奇。 我是刘明红。 我是圆圆。 除了陕西富平的这个一审倒卖婴儿之外呢，在江西的瑞昌发生了又一起教师猥亵学生的案件。62岁的一位男教师叫做陶表公，他在12年9月到13年5月期间呢，以批改作业或者让学生背书为名呢，就把班上的7名女学生，这还是小学啊，就是叫到教师的后排和休息的房间进行猥亵，最大的孩子9岁，最小的8岁，其中有6个孩子被诊断出患了性病。这已经是让人有点见怪不怪了，老师对这个学生下黑手，但是放在咱们这个医生卖婴儿，再加上之前的这个法官违法嫖娼，就让人感叹说这个谁都不可以信。 就是你看，这是一个最讲究信任的一个行业，一个是老师，就是你把你的小孩每天送到一个地方去， 没错， 然后让这个老师教给他知识，教给他做人的道理，结果这个老师在干什么呢？就是在性侵犯啊，在强奸啊，在猥亵呀、然后你是去医院，你是看病， 你把命交给他了， 你是完全的弱者，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了，然后你告诉医生了，医生告诉你去化验啊，去验血呀、啊，去开刀啊，去吃药啊，然后最后发现的其实很多都是没有必要的过度治疗，或者只是为了挣你的这个钱。 是 最后法官呢，就是你去打官司去了， 你希望他是公平公正的， 公平公正的，最后呢，法官这个下了班以后去吃喝嫖赌去了。 没有人是靠得住的，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啊，你所以之前你要让我看到一条，哎，官员腐败，你说这个刘铁男有这个什么25个钻石什么的，说实话我倒也觉得 看看钻石什么样 说实话我倒也觉得没有什么多大惊讶的，因为其实 官员嘛，他也没有什么正当的专一 全世界皆然，通常政客的这个信赖程度总是最低 的, 最低的、 啊，这你说有的时候政客说谎啊，大家反而都无所谓，但是有一些人啊，什么通常咱们说一些在台湾经常说军公教人员，那咱们这儿好像暂时还没有出现军人的，但我相信是因为曝光率少的原因，这有一些公教哈、啊，这个老师啊医生啊这种所谓在香港叫做专业人士，专业人士的意思呢，除了你真正是懂你这个专业的之外，更多的一点是你是有职业操守的，我才叫你专业人士，不然的话不是随随便便有一个人有一份工作我就可以把你叫做专业人士的。但是最后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是，今天恐怕在中国已经没有专业人士了。 比如说我现在看病吧，任何医院给我 就是如果开了一个说我有问题的这个化验结果的话， 嗯， 我肯定转身再找第二家去做，再做一次。 嗯，网上自己先搜一下这个药到底是什么。 不，先搜一下药是什么。另外，他比如说有一次我这个同学他是生孩子， 嗯， 生孩子之前就刚刚怀孕，然后他去这个也是这种妇幼保健医院去做检查，然后那医生就说他这个什么有炎症，妇科有炎症需要， 嗯。 我说你已经怀孕了，他让你吃这些药，你保险吗？他说那他让我吃有炎症，他说如果我不吃，对小孩更厉害怎么办？ 嗯， 我说这不靠谱，你还是去一个更高就什么三甲医院什么去看吧。 嗯， 然后去了以后，那老大夫一看，那你这没事，什么都不用吃，什么都不用看，回家吧。 嗯， 我说你看，我说这个幸亏多长一心眼，要不然你这胡吃海塞。他说他问那医生，那个之前那个医院给他开着医药吃下去有没有问题，他说问题倒是没有问题，就是你自己白花钱呗。 嗯， 这算良心，还算有良心， 还算是有良心的，没有开一个有问题的药给你。 对对对， 我觉得这里面啊，这个说我们说的专业人士，像刚刚说原来你说的这种情况，我觉得他们这种专业，他们本身的专业精神是欠差的， 嗯， 就他们自己在这个本领域当中，比如说医生乱开药， 嗯， 然后或者是医生乱判这个你的病症、 嗯嗯， 那这属于他专业精神方面是有问题， 嗯， 但是呢我们今天刚刚看到你说的，像比如说老师猥亵学生啊， 嗯， 然后法官去嫖娼啊，我觉得这些呢是他的人格专业方面有问题 啊， 对， 这个就已经超出他的职业领域了， 两方面了。 这就后来之前那个，后来这个妇幼保健医院说要坚决杜绝拐卖婴儿的这个制度，我心想这 好像 这应该是 这好像像之前在银行门口打一个横幅说抢银行是违法的， 违法的，对 对 对, 对。然后在学校门口说这个强奸学生也是这个违法的，对，老师强奸学生也是违法的， 这多么荒谬啊！ 这居然变成一个口号，在那整天放着，嗯。 这个是咱们学校做的最大的任务，是保护学生不被侵害。 哎，那我们就在想，你说像在香港提到专业人士，就是这个西装，对吧？然后西装笔挺， 大家觉得专业人士靠得住的， 嗯， 对。哎，但是我觉得所谓靠得住，是他专业上靠得住， 嗯， 啊， 做人不一定靠得住。 当然， 这恐怕也是一个败坏的结果。这自从这个梁振英从专业人士变成特首了之后，大家才会有这种 把德与行分开了。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曾经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说数学老师他教数学，但是他在外面嫖娼，他还不说这个侵犯小学生，他合理合法去嫖这个， 嗯， 给钱去嫖娼， 嗯， 那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这个教的数这个专业数学就不对了呢？没有啊， 嗯， 他教的数学还是数学的，不会因为他嫖娼教的数学就不再是数学了。 哎，那像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会把你的女儿送去他那儿上课， 哎， 上学？所以大家慢慢就会有一种宽容，就说哦，只要他在专业上可以，那他人品上有点瑕疵， 嗯， 那是他自己 自。哎，这个是我觉得是有问题的一种判断， 对，这其实是有问题的。 你不可能所谓，我就是说这个专业人士，他的专业不仅仅是在于他的这个技术上面， 嗯， 这就太狭隘了， 嗯， 专业人士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品或者他人格应该是有道德标杆是靠得住的， 嗯， 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专业人士。 这有点像我们之前很经常说的话，说什么先做事，哦，不是 先 做 人 再 做 事。 是啊，你看做医生虽然说这个听上去有点这个老土，但是所有的医生这个入行之前要念那个南丁格尔这个誓言， 嗯，那是 不是 为 什么？不是南丁格尔， 是那个 希波克拉底誓言， 嗯， 那包括这个所有的老师这个师德，所有的师范学校都是把师德放在他的这个专业的， 嗯， 恐怕是第一堂课里面就要教的， 嗯， 哎，但是我们想想说，嗯，为什么这帮专业人士哈，你说也是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教育，然后呢也应该是一路成长起来，也不至于每个人家庭都会有一些阴影吧，为什么说都出现那么多衣冠禽兽呢？ 哎，真是有评论就说 啊， 这个这些的 案例是因为平时表面装得太好，所以这个很多阴暗的地方都被压抑住了，然后到了一定某一个时期，然后就会爆发吗？ 我觉得也不是，我觉得像这个卖这个富平县这个医生来说， 嗯， 他就是很简单，就是赚 钱， 钱挣钱呗， 嗯。 对，那你说这些老师猥亵学生呢？ 就是。就我后来我又跟那个我已经在一个在国外的一个同学就是谈这件事，他就笑，他说这根本不算什么事，他自这个农村，在这种农村老师对个学生动手动脚，这是非常普遍的， 嗯， 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说还多亏了咱们现在可能这个信息传播的比较快，所以才有这件事曝光。 在这儿啊，我还真的想说，你说我们最近好像这几年看到太多太多这样的，说什么哎，老师猥亵学生啊，校长又 什么，不是因为现在才有的， 对对对， 嗯， 因为 只不过我们现在才知道， 对， 不是，应该是说现在更多愿意人站出来说这个事情。 对, 对,、 啊， 对，我还真的有这个。 你小的时候就有类似的经历吗？ 没关系，尽管说。 没关系， 不是，当然不是我， 嗯， 因为我记得我 们当时呢，没关系，他们都说不是自己，都是我的朋友，我的同学。 是，你可以化名说这个事儿，嗯，来说吧。 好，我的某一些。 是我们那个小学呢，然后当时我记得很阴暗，我是那个班长嘛，然后我们班上有一些这个女同学，然后就有偷偷的跟我，她说，哎，这个班上的数学老师，然后周末的时候会叫他们去这个家里去补课，然后补课完的时候呢，经常就是会把女生单独叫过来，当然不是说在一个房间大家都在，但是他们经常会说，哎，你看你这道数学题又错了，然后错了之后呢，顺手这个右手呢就会 打屁股， 打屁股，对，但是那种打屁股呢，不是说哎我打你屁股，而是说你看你这道题错了，然后就开始打两下、三下，对，打得非常轻，打非常慢，对，然后呢， 趁机占便宜， 对，趁机占便宜，然后不仅是一个女生，当有一个女生她有这样的怀疑，因为她不知道老师真的是在打我屁股，还是说 孩子还小呢， 对，有一些这个性骚扰，所以她跟另外女生哎也说了这个，然后另外女生说，哎，我也是哦，我也觉得当时她那样说我这个题目错了，打我屁股，我觉得有点怪怪的，那然后他们一起来跟我说这个时候，我当时心里就想说，天哪，那你们小心一点，但是我当时作为那个班长，对，我也。没有实际的证据或者没有这个意识， 这个就是像医患关系一样的、你这个患者即使对医生有所怀疑的话、你没有办法反抗的， 对， 我这个产妇躺在这个病床上， 他不是对等的一个， 对，我没有办法反抗我的医生的、只有你看这个夫妻俩报案是离开医院之后、他回去琢磨，两个人一合计、 他跟他们家有一个这个亲戚说，亲戚是个大学生、有点这个常识和见，说那也不能没见着孩子就给处理了呀， 对， 然后才报的案， 对、 所以你看在这种关系里面哈，这个通常你都是没有还手之力的， 而且我觉得你看现在我们大概有时候偶尔还批判这个微博说什么信息太多，但我觉得其实微博在这上做了很好的事情、就说让这个信息都公开了，让越来越多人大家都知道说有这样的事情、那如果说下次发生在我身上，我就知道我会站出来说，而且呢我知道怎么站出来说，我站出来说的结果是我会赢，只要我有理、 你看至少哈，在江西的这个案子就他处理的这个程序就进行得很快，我相信某种程度上是有这个海南的校长带女生开房的这个事例摆在前面、那包括陕西富平的这个医生盗婴案出来之后呢，更多的朋友，如果你遇到了你的医生突然跟你说你这个孩子有问题，不让你见， 长个心眼吧， 就这真是多个心眼、但今天其实咱们这个全媒体话题会有另外一个关注啊，就是说到这个在教师猥亵学生之前，咱们说了海南的校长， 对，万宁的校长， 万宁的这个校长带女生开房，这个案子虽然说这个两个涉事的当事人是受到了处理，但是没想到记者被秋后算账。 第一次这个报这个海南万宁校长开房的这个记者是被逼离职了， 没错， 对，然后呢 是受到了海南万宁方面相当大的压力， 是，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有话直说的这个题目呢，就是说如何来保护啊这些实名举报者他们的个人的这个安全还有他们个人的利益、 这真是一个挺矛盾的，你要实名举报你又要保护自己，这怎么做到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放，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或者登录我们的凤凰 FM、我们的一键 call in 功能就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了。 好，听一首歌，我们回来接听今天的电话。 话新闻，有话直说。 各位好，我是明红， 我是朱明鑫。 今天我们有话直说，话题呢说到是这个海南万宁校长开房这个事件一出来之后呢，这个首次报道这名记者就被逼离职了，而且呢我们看到在最近啊，这个上海法官呢他们这个嫖娼的事件啊当中，也有其中这个实名举报的这个人啊，他就说曾经是受到这个生命的威胁，所以今天我们的 call in 话题呢就是如何保护实名举报者。那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内地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使用凤凰 FM 一键call in。 是的，我们现在已经有听众在我们的线上了。第一位呢是我们的蓝小姐，蓝小姐你好。 你好，主持人。 蓝小姐来自哪里？ 我在惠州。 贵州。好，我想请问你，希望你看到很多这个最近啊，很多这个实名举报的人啊，他们都或者受到这个生命的威胁，或者是被逼离职，您怎么来看说如何保护他们？ 我是这样想。这个呢，实名举报在这个就是对政府的廉洁，对这个社会的一些案件的查处啊什么的，就都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啊， 是， 这作用很大的。但是呢哈，我们如果不把这个举报人、实名举报人保护好的话，这个实名举报就会越来越 就会 越来越少， 没有人敢啊、对，越来越人越来越少了啊。那我们这个举报呢，我想啊，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哈、就是你举报的话就要迅速的查处这个被举报的人啊、还有呢哈，就是要对这个举报实名举报人呢进行保护性的调查。比如说我们这个举报万宁校长开房事件的这个记者，那他现在辞职了，为什么要辞职啊？那就跟这个前面的举报有没有关系啊？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人逼着他不得不辞职啊？我们呢哈，就是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就一定要把这个正义的力量坚持下去，抓住这些人不放啊！有谁还在打击这个举报人，我们就来这个打击他，就是在这个法律上对他一定要加以制裁，这样呢才能保护实名举报人，社会才会进一步的清明，还有呢，第二个呢是要建立制度，啊，举报人就是我们怎么样这个保护举报人，国家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实施的一个制度？比如说举报这个人，那么他怎么样去保护他？还有呢，在这个当地，如果他要是确实站不住脚的时候，能不能由上级部门，由这个国家的相关的部门给他调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呢？或者给他做出了这么大的功劳，那我们有没有一些说给他安排到一个更好的部门去，让他的这个地方更好的地方，给他更好的一个职务呢？这样 保护起来是吧？ 那你就不怕了嘛？ 好， 你这个人他在海南举报了，那么他到北京去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职务。 好， 那你这样的话，那这不是这样？还有呢，第三点呢，就是要强大，要有这个我们这个。保护举报人，他这是一个整个社会的一个综合性的东西，你必须要正义的力量要强大起来，邪恶正邪力量的对比要正气的哈、越来越战胜邪恶的，那你法治健全了，这个举报人才会有越来越多人实名举报。 好的，谢谢蓝小姐，我听到您的意思了哈，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正义的力量要让这个举报人得到保护，然后才会有越来越多人愿意和敢去实名举报。谢谢您，再见蓝小姐。好，我们再听到下一位啊，下一位是这个贺先生，贺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来自哪里？ 来自武汉。 啊，来自武汉哈，贺先生。我想请问您怎么来看说这个如何保护这些实名举报者？ 我认为有上中下三种方法。下策呢，就是说是民保护，也就是通过这种报社自身的行政力量，就是说有人来侵犯他，要他撤职，那么领导这个报社领导要起到第一保护人作用，不撤。但是在现实中，往往是顶不住压力，这是下策。中策的话是暗保护，就是说好，我暂时好像象征性要撤职，其实呢，我让这个记者安排到别的地方去度假也好，去休养也好。然后等这个风头过了，再把这个记者请回来，就是暗保护。但缺点是会助长对手的这个黑暗势力的嚣张气焰。那么上策呢，还是最终的结果，就是要靠法治的保护，要通过严刑峻法来切实的保障这种记者的这个自由。然后美国水门事件之后倒掉的是总统而不是记者，那么中国为什么倒掉的却屡屡是我们的记者成为受害者呢？ 好的， 所以我认为最终还是要通过我们的法治。 好，谢谢贺先生啊，看他的意思说，哎，记者被逼离职可能只是表面的烟雾弹哈，真的是我们在保护他，然后让他暂时休个假，然后回来我们再让他做一个更好的职位。好，我们再接听到下一位，下一位呢是我们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你们好。 您好，来自哪里？ 来自上海。 好，您怎么来看说如何保护这些实名举报的人呢？ 我觉得我不是很确定现在那个中国法律是不是有那个有这方面的那个立法或者条文哈，我觉得首先肯定是要从法律这个框架下面去保护这些那个相应的那个弱势群体，如果没有的话，那应该首先立法，然后如果有相应的一些情况发生的话，我觉得应该去严格的执法，比如说他是因为他可能举报的关系去辞退一个人的话，那可能要接受相应的什么样的处罚或者罚款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处置，这种赏罚我觉得需要分明吧，然后执行要严格。我的感看。 好，谢谢杨先生，再见。 看，其实我们今天很多这个朋友，他们都是从这个说，哎，如果这些实名举报人他们是被这个被逼离职，那可能就会影响到说未来大家这个实名举报的人，大家越来越不敢来实名举报了。好，我们再来接听到下一位，下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来自哪里？ 啊，我北京。 嗯，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哈，这您怎么来看说啊？您觉得这个实名举报他们这个权益，还有他们这个人身安全怎么样受到保护？ 我觉得的，如果体制不改是吧？我要是领导，我也不会要这些记者给我惹事儿是吧？ 啊，那他们这个把这个黑暗的事情暴露出来不好吗？ 我觉得站在角度不一样，如果我要站在领导的角度上，那他们这么做就不好是吧？ 哦， 你想把我这教育局长弄了，一会儿又把我财政局长弄了，那我说明什么呀？那不我也待不下去了吧？而且呢，文强也说过， 嗯， 说这种体制啊，我不参，我不受贿，我也上不去。中国人最近太好斗，动不动就说咱造航母跟外边干，对内呢，你看这些民间福尔斯这些反腐，如果要真反起来，那地方政府不天天都得忙着干这事儿吗？扑火吗？你看最近为什么都进入多事之秋，经济就是因为经济下行，大家现在都把心思怎么把搞好经济，所以现在挣不着钱了，所以这种烂事儿也多，连星巴克都关了很多店。 嗯， 你想想希腊巴西最后它怎么引发的，不就是因为经济下行把导火索最后把腐败什么那些全兜出来了。 嗯， 所以归根到底还是从体制，所谓是保护不保护那都是后话，最主要是体制改了才这样才能改，如果体制不改不可能保护是吧。 好的， 说这么多，谢谢。 好，谢谢赵先生哈，还是根本的体制问题。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是穆先生。穆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来自哪里？ 我现在来自长沙。 啊，长沙哈，哎，湖南老乡啊。穆先生您怎么来看保护这个实名举报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因为现在实名举报很多人都在微博上来做嘛，像刘铁男也是被实名举报然后才把他拉下马来的，然后也有记者在那儿实名举报华润的那种老总，包括之前很多这种网上，可能现在网上的这种实名举报已经成为了我们好像一个反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是， 但实际上这是不正常的。 嗯， 就是说他不是中纪委专门开的一个直通中纪委的这样一个通道，或者说是一个什么反贪局的通道，它是一个民间的通过公共的力量，通过阳光的力量来反腐的这样一个相当于一个自下而上的一个组织。 嗯，所以你觉得根本上这个实名举报就是不安全的？ 那它是一个不安全的，对，它给我这个举报人的安全由谁来保障？这根本没有一个法律可以说我就保障你的言论自由，你这个来说了这个东西的话，尤其你说的还是真的话，我都不能给你保障你这个安全的话，这个对举报人是非常不利的，也对于我们的反腐其实是非常不利的。 嗯，好，谢谢穆先生，再见。来看这穆先生是说，哎，这个实名举报根本啊就是没有这样一个正常的法律途径来保护这帮人，所以呢从根本上就没有办法保护他们了。 嗯， 最后接听到的是宁先生您好，让您久等了。宁先生 应该是没有电话线已经断了。啊，没有关系，这个可能刚才听到了以后挂了电话哈，但是今天听上去大家都不是非常的乐观。刚才提到了这个水门事件哈，的确水门事件倒的是总统，倒的不是记者，而且这个记者因此是报得大名啊，而海南的这位记者看上去 被逼离职。 那当然了，我其实个人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象，我想哎他离职了之后去做什么呢？是不是反贪部门可以请他去协助调查呢？当然这种可能性比较低啊，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嗯， 的确对于很多的实名举报者在做出最后的这决定之间，相信也是深思熟虑，考虑到了这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而这里面的风险确实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反腐的成本。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明宏， 再会。